九不八制造。 你是梅家族的主事，永远都是主事。你要保护梅家族，首先就要保护自己。 主事？主事是什么来的？ 魔法世家， 编剧罗冰心，第二集。 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友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事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难道怪罪神没有更危险的祝福？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被染伤，着凉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 慕容少只是个身份低微的普通女仔，她凭什么担这个重任？正如谷明话斋，一个冇法力的主师可以领导慕容家族咩？ 我知道你不甘心，但你要认命。为什么主师咁精明的人竟然会有这样的决定？一定有各种原因。对不住，我的责任就是完成任务。 傲世昌，枉我咁信任你，咁睇得起你，你竟然不顾慕容家族嘅存亡， 不至于咁严重啊嘛？ 司马家族一直对我哋虎视眈眈，万一俾佢知道慕容少冇料到，咁就会趁机会打击我哋。 薛小姐讲得啱啊，冇人见过司马少棠，我哋真系要提防呢个人，唔可以睇小佢。 阿雪，姑姐虽然冇你咁好法力，但系头先嗰场暴风雨并唔简单。我只可以讲，唔遵从主师嘅遗言，就等于逆天而行。 逆天而行， 是祸是福就要看慕容少的做法。世昌，有没有把握找到慕容少？ 我相信主师一定会给我指示找到他的。 早晨，我管家。 你怎知道我在山上？ 我虽然不懂得魔法，亦都没有超能力，但跟了敖管家这么多年，又怎会不知道你的习惯呢？以你的功力，一定知道慕容少在哪里。 你望下个天。 啊，海市蜃楼。 欢迎光临，我叫 Smile， 请多多指教。 他就是慕容少。 没错。 冬菇头大近视，似不似七八十年代的林雅珍啊？ 他没近视。 没近视你都看到？ 他跟潮流而已。谷明，是时候做嘢啦。 收到，我一定带佢翻嚟。 喂喂， 冇名咩叫啊？我叫 Sweet Smile 啊。 甜笑，横睇甜仔，你嘅笑容都唔知蜜糖咁甜喎。 吓？Sweet 是我的姓啊，死蠢！ 哎呀，他闹我死蠢、啊！ 你哋两个一担担嘅，冇你哋咁好气。 丁乐师，同你做同事啊，真系要嗌非礼啊！ 喂，乜你讲到非礼咁肉酸噶？ 非礼好惨噶嘛，攞嚟形容我嘅心情咪最贴切咯。 你都得噶啦，好彩对住我讲咋。如果俾人听到话，死为你低低地嘅。 喂喂喂，嗯、我唔系人咩？ 你系粒蛋，叫蠢蛋。 猫，你落嚟啊！ 哦。叫滚蛋啊！ 士头婆唔系人嚟噶，超市咁多嘢做噶啦，仲当你打杂咁，连数都要做埋。 你呀、啊、你呀、啊，睇个是但啊，是是但但俾人虾，咪当学嘢咯。第时啊，周身都把把嚟啊，就唔惊冇出头天啊嘛。 你啲屎猫精神啊，真系 系猫啊！你估猫屎咖啡咩？核突到死！ 你真系叫 sweet 猫， 真嘅假不了，假嘅真不了， 神神地啊！你啲无厘头对白咧，有阵时真系好鬼难消化， 笑笑下咪消化咗咯。 做咩唔得埋我啊？ 同你好熟咩？ 每日至少入超市一次、啊，都几熟噶。 系噶，师爷杰咧又真系几支持我哋超市噶， 支持你啫啩？ 咩啫？佢又入亲嚟都系揾你噶啦。 咁系真噶、啊。 哇，使唔使咁直接啊？ 直接啲好， 都话同你做同事啊， 唔准躲飞嚟 啊！ 你帮佢讲咗啦。 喂，小猫，瞓咗未啊？ 你发音唔准啊，瞓咗都弹起身啦、啊。我叫 Smile， OK， 死猫系唔会同你讲嘢噶。 K 你个头啊！话晒都一年同事啦，话晒多年同居、啊，话晒都一年姊妹。 唔好话晒咯，我知道你想问咩，都话系孤儿咯。我细细个就中意食糖。所以咪当自己姓糖又好 ，sweet 都好啦。总而言之咧，就希望前面嘅路咧系 sweet sweet 笑住咁行落去。OK OK 咯，唔做屎猫咯，咪做垂屎猫咯。 我啊，个净系知你系丁乐斯啦，其他乜都唔知啊。 我 都冇兴趣知啫，但系咧就好有兴趣知道你同师爷杰嘅关 系。即系咪识咗你少少嗰种关系咯？ 即系等于冇讲。 咁师爷结份人咧都几 nice 嘅，熟更更，份人又真、哦。呢、這个朋友啊，值得交噶，做男朋友更加系 very good，very good 啊，就上啦你。 佢当系 friend 咋？嗱嗱嗱，你就唔同啦，简直当你系佢杯茶。 咁落力，收咗好多茶钱啊！ 黐线啊！因住走宝啊你， 算啦，我又唔系靓过人， 所以你哋咪天生一对咯。 唔靓女唔一定衬，唔靓仔系嘛？ 诶， 咦，好衰噶丁乐斯你。 我叫 Smile， 请多多指教。 Smile， 你是华人冇中文名嘅咩？ 啊，欢迎光临，请周围参观啦。 你都未答我、啊。 你入嚟超市系买嘢噶嘛？点解对我个名咁有兴趣呢？ 你得意咯。 我得意？ 嗯。 28岁仲得意啊？你不如话我老天真啊笨。 我哋28岁噶啦，睇落又唔似。 哎呀，弊。暴露咗女人嘅秘密添， 先生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哦，你帮到我噶、嗯，我想知佢嘅中文名。 我咪甜少咯，哦唔系唔系，垂屎猫都得噶。 未听过人姓甜啊？你 out 啊你？ 阿生啊，佢名分有主噶啦，不如考虑下我啊。 你考起我就真啩？有冇送货先？ 你妈送500蚊咧，我哋就送货。 好，我就卖上500蚊。 捉虫啊你？ 嘿。你估买衫买鞋咩？超市啲嘢点可能买上500蚊噶？除非戒然立货啦，我睇死佢啦！ 喂，唔该，你5盒燕窝我要晒。 5盒燕窝？ 我哋几时埋燕窝噶？ 狮头婆啱啱入新货啊！ 哎呀，你唔早讲， 你有机会俾我讲咩？ 嗱，呢树咧就5500蚊，麻烦你叫 Swiss 猫送货。 哦，唔麻烦，唔麻烦。 你手指咬出唔咬入？ 得噶啦，得噶啦。啊，你俾个地址嚟啊！ 我要佢而家送货。 唔得。总之咧，有人会将呢5盒燕窝送上门噶啦。 5盒燕窝有几重啫？送货你玩嘢啊？ 如果玩嘢，目标都唔系你啦。 你人身攻击！ 哇，边个人身攻击我嘅 Swiss 猫啊？ 阿 Smile 嘅男朋友阿 Sam 啊？ 男朋友？ 顾客咧永远是对的 ，Smile 你咪去送货咯，又冇指明话唔可以揾人陪。 喂，无谓为难我女朋友啊！ 佢真系你女朋友？ 唔似咩？ 佢嘅表情真系唔似咯。 啲表情啊！ 你估加咗咩？使唔使喺你面前 show 恩爱啊？ 拜拜。 喂，呢5盒燕窝就 你哋做生意都冇诚意 啊！混吉啊你！ 你啊，仲有你啊，一定系你。 当冧啦！ 敖管家，慕容少将自己的名字完全改晒，好明显就是想脱离慕容家族。 可以理解的，生活在慕容家对他来说是一个恶梦，咁辛苦才可以摆脱，当然是想彻底忘记。 他给我印象是傻头傻脑，直肠直吐，一点都没有28岁少女的味道，还好像长不大的妹丁。 我看到。 你看到？我忘记了你有魔法了。 查下嗰个阿 Sam 同丁洛斯嘅底细， 你怕佢哋会伤害慕容少？ 唔怕一万，只怕万一。喺未清楚佢身边啲人之前，我唔方便露面。 嗯，收到。 好开心你请我翻屋企食饭啊！丁洛斯话你从来未请过男仔翻屋企食饭噶。 哎呀！ 你做咩搏我个头啊？ 鬼叫你搏我懵啊！未问过我啊，就嘴埋你。 石下面啫嘛，只咸湿好想抽你水，我帮你解围。 你想抽我水咋啩？ 有人肯抽你水啊，咪谢天谢地咯。 喂，不过家阵好差咩吓？ 唔差唔差唔差，你简直系我心中嘅女神啊！ 你睇下，睇下人哋师爷杰几大方，几有风度啊！ 咁欣赏佢，执咗佢啊！ 我肯佢都唔肯啦。珍惜眼前人啊，垂屎猫，照下块镜啦，杰师爷杰啊，靓过你噶，仲嫌弃人 咩啫？咁感情要讲 feel 咁喎， 望真啲，佢有一对会说话的眼睛啊，你试下俾佢电下， 电啊！ 哎呀，我突然间醒起你有啲嘢要做啊，你哋自己开饭啊，唔使等我嘅， 屎桥，你哋夹埋嘅， 冇啊，我都唔知佢会出呢招嘅。 佢帮你，你会唔知？ 我唔使人帮我噶，我想用我嘅真情打动你噶。我中意你噶，拜拜。 喂，饭都未食走咩啊？伤害我食冷饭啊？ 你留我食饭啊？我即刻开饭噶。 傻猪。 算不算是拍拖啊？ 那一起看戏叫做更进一步咯。 更进一步，那算不算是拍拖呢？ 未拖手仔不算。 那什么时候才拖手仔呢？ 适当的时候找到适当的人咯。 适当的人就是我咯。那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候呢？ 哎哎， 剧情又未交代。 啊，剧情？哇，就突然间咁大风嘅？ 诶，唔好喐，俾佢哋行先。 俾佢哋行先，都冇人。 系冇人啊，不过有嗰啲嘢嘛。 嗰啲嘢？喂，嗰啲嘢咩嚟噶？ 哈，你哋啊，咪咁一一笑佢咯。 喂，你同边个讲嘢啊？吓，都冇人嘅。 我天生咧有对阴阳眼，你知我同边个讲嘢咯？ 吓，佢哋企喺边啊？ 吓，你揽得我咁实一 步，我惊啊嘛！喂，佢哋个样系咪好肉酸噶？吓，点噶？吓， 佢哋就喺你面前啫嘛！ 我面前？ 哎呀！你又咪男人嚟噶？鬼都好惊嘅，你即系个执埋你。鬼咁痛啊！ 我唔可以唔提个鬼字啊！ 你冇胆鬼， 都话唔好提咯。 你又咪男人嚟嘅，鬼都好惊啊！哎呀，遮个扎埋你，扎到鬼咁痛啊！ 我唔可以唔提个鬼字啊！都话冇提咯， 乜少小姐有对阴阳眼噶？ 嗯，我本来都唔知道，记得有两次。慕容家族有好多规矩，你住咗咁多年，仲唔习惯咩？ 习惯俾人指指点点，定系习惯俾人当透明啊？阿奶女都系人啊，全民都睇唔起我。 少小姐。 都话笑唔出乐，同你倾偈冇人嘅，我揾佢哋倾仲好。 佢哋冇人啊？ 唔话你知，等你心思思。我喺慕容家系个冇身份地位嘅隐形人，佢哋辛苦我又辛苦。既然爸爸都唔喺啦，我留喺树仲有咩意思？我冇超能力。亦都冇学慕容魔法嘅潜质，喺佢哋眼中我系个废人咋。我要翻去大马，嗰树先系我根，我系唔属于西安噶。 凭你一个人嘅能力，你话你可以离开慕容家咩？ 佢哋会帮我。 我嘅法力更进一步之后，就好似而家咁，只要集中我嘅意志力，就可以喺海市蜃楼见到我想见到嘅嘢，包括幽灵。 哦。敖管家的法力更上一层楼，咁同慕容千主师咪不分上下。 主师是个有超能力的人，呢一点我比不上他。 咁我哋而家应该点做啊？睇落嗰个师爷杰同丁罗斯都冇乜可疑，是普通人一个。尤其是师爷杰，一听到鬼就揽住少小姐，真系丢晒男人嘅架。 点都好，唔可以疏忽。司马少棠一定收到风追杀慕容少。我哋要尽快护送新主师返西岸。 魔法世家，导演关瑞琼，配音罗冰心，敖世昌、陈川辉饰演，慕容少、连杰明饰演，施夜杰、郑其元饰演。丁洛斯、罗佩莱饰演，谷明、叶宝胜饰演。 Oh! 没